但不如大磊喜欢那姑娘名儿好听啊， 叫 仙丹。 我这长寿， 王大磊没事，我这仙丹呢。 对，我在长寿还传世呢。 我仙丹呢？ 我这一辈子没干别的，就找仙丹了，跟秦始皇一样。 我说大磊那么爱看《西游记》呢， 然后老跟人家姑娘没事就聊啊。 我们这姑娘姓什么？ 姓仙啊。 对，是姓仙啊。 哦，姓仙是 吧？对，老没事跟聊嘛。哎，你妈是不是叫太上老君？ 小孩女的叫太上老君，小孩 小学生没溜。 我也得问你爸爸是不是叫太上老君。 作为你这名小学生很没溜。 不单小学生没，你现在这么大你也够没溜的。 还跟人家说呢，哎，你说咱们以后要是长大了结了婚，咱们有孩子的话， 哎呦，想真长远。 叫什么呀？ 他男孩的话呢，上一年级咱们就叫他鲜花， 嗯， 女孩的话咱们就叫 他，我随他姓啊， 还随母姓， 叫鲜肉。 随我叫大仙不好吗？ 你姓大呀， 王大仙， 王大肉， 叫王鲜花和王鲜肉，你看好不好？仙丹，你们哪麻去了？仙丹， 仙丹回来练练去。 那么热，别去呢。你们真是应该多读读书。 王大爷 起个什么呀？鲜肉，这能叫人名吗？ 不是你说的吗？ 我也听 到。那是小孩，小孩不是多读读书？你这说话都不靠谱。 再是说了，小名叫鲜肉怎么了？ 对呀， 人真的不好听。你得起些中国传统的古典的名著里面的字词， 就 你像什么《诗经》里边的， 小王诗经。 比如说吧，我给你想一个。 叫雎鸠，你看怎么样？ 王雎鸠，王在河， 哎， 王之洲， 哎，就这还不错，这官大，之洲。 这王窈窕，哎，你有闺女好了， 哎， 王淑女， 哎，就这不错，叫人名字， 对不对？叫王娉婷。 大磊，我想一个， 嗯， 你看就是《诗经·背风》里面呢，有一篇叫《静女》，他说的是《静女奇书》。 哎，叫书的人，这个还不少呢。 赐我于成鱼， 嗯， 所以呢，你的孩子应该叫王赐我。 归他了， 归他了。哎呀，幸亏我不姓郝啊，要不是 好似我， 这人家好似我。 叶鹏呢？ 就到我了。 可以取首诗吧。 取首诗？哪首诗？ 取诗？ 取这首诗叫《东郊》。 叫什么？东郊。 取这诗那叫《东郊》啊，韦应物的《东郊》。 炼油厂。 微雨矮方圆，春秋明何处？所以呢？ 叫什么呢？ 叫。叶鸠明， 他比我那强多了， 比你那强，真比你那强。 周颂里有一篇《为天之命》，取这个名篇啊， 嗯， 俊惠我门王，曾孙笃之，你就可以叫叶曾孙。 我希望我们家孩子将来能唱歌， 那叫 同名主打歌都给写好了， 叫什么呀？ 叶惠美， 好， 知道吗？ 哦，那你跟周杰伦还能攀上亲戚？ 我闺女叫叶惠美， 那就是周杰伦他妈。 我是姥爷。 我是周杰伦的姥爷， 你们都不征求周杰伦的意见了，问他乐意吗？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比代表特约嘉宾夏演员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如果爱是道北极光，如果我可以睡在沙滩，如果我变成小孩，如果真的那么难，没有人了解我吧，我是怎么想，我希望要的生活谁说了才算，我想我是一个哲学家，可以参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慢。如果我是一个哲学家，忘了一个心中的名字有多难，看一本书走一段，路过一个美术馆，听一首歌过一条河，喝一碗酸梅汤。在这一秒，但愿一个安静的自由过往。我想又想，世界原来那么不一样，于是我看见了海浪，于是我前往一个机场，于是有好几小时慢慢慢慢慢慢忘了些麻烦，时间它停止了吗？我想想未来，我想我是一个哲学家，可以散步孤单的家乡，不要人问不要人猜不要人一直过